孟清，东海人也，是萧奋，已受后仓、鲁、闾丘卿。仓说礼数万言，号曰后世屈台记，受沛文人通汉子方。梁戴德言君，戴胜赐君，沛庆浦孝公。孝公为东平太傅，德号大戴，为信都太傅，圣号小戴，以博士论时渠，至九江太守。由是礼有大戴、小戴、庆氏之学。通汉以太子舍人论时渠，至中山中尉。普受鲁夏侯敬，又传祖子贤为豫章太守。大戴受琅琊、徐良、刘清为博士、州牧、郡守，家世传业。小戴受梁人、乔人、季清、杨荣子孙，人为大鸿胪，家世传业。荣琅琊太守。由是大戴有徐氏，小戴有乔、杨氏之学。